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三，首先带大家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白天北京的云量会逐渐增多，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预计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在29度左右。那么在阳光的陪伴下，中午前后还会小热，紫外线呢也比较强，外出注意补水防晒。今天夜间到明天，本市呢会有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大部分地区的累计雨量可以达中雨以上，局部地区是暴雨，大家呢需要提前做好防范。具体情况是今天下午晴转阴，西部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转小雨，伴有弱雷电，偏南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大相对湿度95%。今天节目在我们的科创在线环节带大家关注的科创资讯呢，主要包括1到7月，全国快递业务累计完成近600亿件。我国探卫星公布全球探通量数据集。科学家发明新型电池，用汗水提供动力，柔软可拉伸。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另外今天周三，我们的节目呢也开通了直播聊天室，大家下载听听 FM， 在左上角这个分类一栏当中呢进入，在右下角找到广播聊天室，看到科创中国节目，进入之后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还能抽取现金红包。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下半段访谈内容呢，要和大家关注的话题跟这种智能云仓啊、仓储物流有关。另外在科创在线的环节呢，也会带大家关注跟物流快递有关的内容。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想问问大家，您觉得快递物流还能怎么升级？因为现在啊，这个随着电商的迅猛发展，那大家购物呢很多时候都是在线上啊，尤其疫情防控这样的一种常态化的形式下哈，可能我们线上下单，特别是希望能够急用的东西非常迅速快捷的就能来到我们身边，有的时候呢会当日达啊，也就是上午下单可能下午就到了。那么这么快的这种效率的背后到底是怎么来实现的？物流快递还能如何升级？您在收快递啊，收这个获取服务的时候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或者想吐槽的，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和我们进行互动，也期待大家的留言。好的，接下来呢我就给大家说说科创在线当中啊跟这个快递物流有关的一些数据情况。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家邮政局近日公布2021年7月邮政行业运行情况，显示1到7月份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583.3亿件，同比呢增长42.9%，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669.4亿元，同比增长24.7%。那么7月份单月全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89.3亿件，同比增长28.8%，业务收入7月份呢一共完成了827亿元左右，同比也是增长了14.4%。那么根据之前的统计，2020年12月底全国快递业务量突破800亿件，按照今年的增速，年底全国快递业务量有望超越去年。值得注意的是，1到7月快递异地业务和国际港澳台业务增长显著。根据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1到7月份快递行业异地业务累计完成了493.9亿件，同比增长了近50%，而国际港澳台业务量累计完成12.5亿件，同比也是增长了35.7%。 此外，随着快递下乡工程的推进，今年一到七月份，农村地区包裹和快递的收投量超过200亿件，也带动了农产品进城和工业品下乡近1万亿元。这样数字的背后啊，大家可能听到的直观感觉都是增长增长增长哈、说明我们这种快递业务从数量到收入上都实现了双增长。那么快递物流方便每个人的生活，这背后有效率，有要求，有科技，有政策，当然也有很多的配套。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看配套建设啊。国家发改委近日下达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项目2021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经公开征集和项目审核，咱北京市呢有4个项目获得了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据了解，这四个项目呢将于今年年底完工，建成后也将有力助推北京市智慧物流的发展，并提供相关就业岗位，带动乡村经济。那这四个项目呢，分别是北京顺丰全自动仓储分拣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平谷首都食材供配中心项目，良乡镇小营农民再就业基地新建标准厂房及配套附属用房建设项目，以及窦店清真冷鲜牛羊肉标准厂房及配套用房建设项目。其中前两个项目呢，将补充区域内的基础设施短板，而后两个项目呢，涉及到肉类冷链物流的设施建设。具体我们来说一说北京顺丰全自动仓储分拣中心及配套设施项目，是国家空港型物流枢纽顺义片区的支撑项目，将重点服务顺丰开展跨境电商和城市物流配送，打造快递仓储分拣的全自动助手。项目呢选址在了北京市顺义区空港物流基地，会建设一栋高规格的全自动分拣中心，未来呢还将引进世界领先的全自动分拣设备，分拣能力可达每小时10万件以上。而平谷首都食材供配中心是平谷马房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的支撑项目，将主要为多家餐饮企业提供储藏、保鲜、包装和运销等服务，也是大型餐饮企业的保鲜库。项目呢位于北京市平谷区马房镇陆港路1号，将建设冷库、恒温仓库，还有建筑面积呢大概是1万平方米，总库容呢约3.8万立方米。项目建成后，蔬菜年周转能力将达3万吨，年配送能力5万吨。项目呢还将在现有的口岸、冷库和普库的基础上，建设仓检配加金融加口岸的一站式服务平台。这是前两个哈，是在补充区域内要建设这种基础设施短板，要补充这样的短板。那么接下来呢，后两个具体怎么来建设呢？我们也来了解一下。良乡镇小营农民再就业基地新建的标准厂房和配套附属用房呢，定位为北京市房山区肉类冷链物流配送中心，将重点服务超市及企事业单位食堂。项目呢建筑面积大概是5.6万平方米，包括肉类分割库、包装库和冷冻仓库各一个。那么项目建成后，直接或间接地提供近1000个就业岗位，同时依托流通渠道优势，也促进当地农副产品的产销。而作为窦店现代化农业产业链的延伸，清真冷鲜牛羊肉标准厂房及配套用房建设项目会重点支撑北京市的肉类冷链服务。那项目呢是在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窦店村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也会建冷库、配套制冷机厂房，还有包括冷库的库容呢也是在3.9万立方米。建成后，冷鲜牛羊肉的年流通量会达到2.9万吨，也有效带动当地就业。这样的配套建成之后哈，相信北京的物流能力会更加的有一个改善，那同时呢效率会更高。我们也看看聊天室当中我们的听友大家发来的这个对于如何升级物流快递哈，大家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比如我们的听友特梅普哈，他说精准定时送件，哎呀，我觉得您这说的特靠谱哈。为什么？就是随着我们这种大数据不断精进哈，以后我们就是您定点几点送到我们家，可能准时他就能送达啊。这样的一种服务也可以解决比如说我们上班啊，家里没有人收快递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北京五号线说无人快递啊，而且还可以缩短时间，没错啊，我们希望这个效率能够越来越高啊。时间呢就是成本，时间就是金钱哈，所以能够把这样的时间缩短，让我们能够更快的拿到自己买的东西，这也是每个人的心愿。 冰心啊，我们的听友也说，还是要手递手，目前呢有快递点，一般送到点上，可能还是要自取，不太方便。的确有的时候这种自提柜还有时效啊，比如说您多长时间可能忘了取了啊，也许就还得跟这个快递员联系啊，取的时候有一些困难和问题，所以也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提升。另外还说到关于这个保密啊，单子保密要做到最好，不利于信息保密的建议最好还是统一规范一下哈，因为有些这个快递单上的信息的确我们也需要统一和规范起来。也谢谢大家在我们聊天室当中热烈的互动，也欢迎您更多的留言说一说快递物流还能怎么升级。好，继续带大家浏览科创资讯，再来看看基于我国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的观测。科学家近日获取了全球碳通量数据集，这也标志着我国已经具备全球碳收支的空间定量监测能力，将助力盘点各地碳收支。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刘毅介绍，利用大气浓度测量进而计算碳排放和碳吸收的方法，优势呢在于看得广、看得清，与侧重看得准、看得全的地面观测可以形成有效互补。研究者除了依靠卫星观测资料，还需通过先进的同化计算系统模拟出大气二氧化碳传输过程的每个时刻、每个地方和大气二氧化碳的含量，并且与卫星观测协调一致，得到一个最接近真实的碳通量数值。那这也有助于了解二氧化碳排放、增汇等行动对气候变化趋势的影响。卫星遥感将在全球统一无偏差的碳收支核算中发挥重大作用。碳卫星呢，于2016年发射，是我国首颗、全球第三颗专门用于监测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卫星。再来看看国际方面，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科学家研发一种可拉伸的新型电池，可以用汗水来提供动力。这个电池呢，就是2厘米乘2厘米大，附着在一种柔软的吸汗纺织品上，可应用于可穿戴设备，比如说智能手表、手环等等。在一项实验中，测试者将戴这个电池戴在手腕上，静止的自行车上骑了30分钟，就产生了4.2伏的电压和3.9毫瓦的输出功率。那它和传统电池不同，它不含重金属或者是有毒化学物质，更加的环保。也希望电池未来能够用在各种可穿戴设备上，为它们来提供电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科创在线的全部内容。以上内容来自新华网、科技日报、环球网、经济日报等平台。张燕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看到听友冰心哈也说我比较辛苦，最近呢是这个正值过敏期啊，所以不是感冒了，听着可能有点这个鼻音，是因为这一段时间秋季蒿草，我本人对这个比较过敏，所以有过敏史的朋友啊，对这种秋季蒿草过敏的朋友，日常还是要做好防护，比如外出的时候咱们要戴好口罩。当然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我们也是要提示大家在人多聚集的地方一定要戴好口罩，保护好自己。好了，那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稍后科创面对面访谈内容，在直播间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继续互动，那一会儿我们接着来聊。 科技塑造价值，创新创造未来，欢迎收听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100.6 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前不久呢，2021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呢在北京开幕了，在大会上发布了北京市关于加快建设全球数字经济标杆城市的实施方案。那么在这个方案当中呢，提出要把北京打造成为引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6个高地，其中明确呢将组织实施数字城市空间操作系统创制、城市超级算力中心建设、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建设、高级别的自动驾驶全场景运营示范以及跨体系数字医疗示范中心建设和数字化社区建设等6个标杆工程。那总之都是围绕数字经济，要给北京呢做一个全方位的城市的打造，以点带面带动这种辐射效应。城市建设呢，我们说是需要规划和设计哈，可能要制定未来5年、未来10年一个 个城市发展规划，并且在发展过程当中呢，我们要实时的给这个城市把脉。那么今天我们的科创面对面环节呢，和大家访谈的内容就与给城市把脉啊，来看看这个城市发展的到底怎么样，哎，这样的一个话题有关。给大家介绍一下做客今天节目的嘉宾，北京东方中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刘洋，刘总，欢迎刘总，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东方中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刘洋。 欢迎刘总做客我们的节目哈。今天呢要请刘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东方中恒这家公司它到底是做什么的，什么时候开始创立的，以及跟我刚才前面那个开头哈说这个城市在发展过程当中可能需要实时给它把脉，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业务是我们公司主营的一个业务。之前拿到这个材料的时候哈，看到提到了一个名词叫做城市医生。我当时特别好奇，我心想医生大家都非常熟悉，城市我们也很熟悉，但是把这两个词放在一块儿，城市医生是什么，为什么城市需要医生，那这个事情为什么成为了主要发力的点，能不能先给我们这个介绍一下这个名词 好的我先说一下城市医生的定义吧。 嗯， 我们是这样想的，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一直在建设，经济建设的水平在质的飞跃，这四十年呢就和人的这个成长一样，从出生一直到他的这个中年老年有这么一个过程。 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了有一些问题，就和我们老百姓呢感觉到我有病了我去医院，或者人这个每天都在活动，肯定会有一些小的这个意外的疾病发生，那我有医院。但是我们的整个城市建设这四十年，医院在哪儿？只有最后的结果，说我诊断我治疗哪个楼房有问题了，哪个隧道有问题了，我每天晚上呢大家能看到城市里很多的这种忙碌者去检测去检修，他去主动的去发现它。可能这个呢就是随着城市的不断的扩容，这种现象呢会越来越多，用到的人力物力也非常的多。由主动变成被动，我们在想有没有一种科学的技术的手段能改变这种现状。基于这个的想法，因为我呢本身是做测绘出身的，这也是服务于基建嘛，所以说就想到说这个我们用一种新的互联网的技术能不能改善这种低效的工作效率，另外一个呢就是能这更加安全的去诊断，为这个城市的健康，这种基建的健康做一个早早的去把脉。让它的这个隐患出现在萌芽状态的时候，我们就去加以去识别，加以去判断。基于这个原因。 是，其实刚才刘总提到了您本身是在传统行业，就是基建领域哈。 对， 其实做了很多年，做了多少年？大概 有20年， 20年的时间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希望能够把这种城市的一些风险，我们被动的发现，能够变成主动的预防。所以您也提到了，是不是想到把互联网这些新技术加进来，就是有一个传统行业加上新兴行业的这样的一个结合，是我们想要去重点去打造服务于城市风险防范这么一个领域。而且刚才刘总也描述了一个场景哈，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白天我们每天特别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这个城市在高速的运转，各行各业大家都在这个城市当中打拼啊，包括我们的交通啊，路面交通啊，然后我们各个的环节。但是到了夜晚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个城市它需要去静下来，然后有很多专业人士在夜晚是给这个城市进行一个维护的，这是我们很多时候看不到的啊，发现其中的风险。即便如此，我们也经常在新闻当中能够听到一些，比如说一些安全事故，比如说这个大桥的坍塌啦，或者是一些桥洞哈这样的一些风险啦等等。尤其是当自然灾害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个城市抵御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到底够不够，这些不断出现的问题都在引起我们的思考。所以刚才刘总是给我们做了一个背景的介绍，提出来城市是需要医生的，需要我们去给它的基础设施建设进行一个把脉的。那我也想追问一下哈，您是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想要说我要在这方面做一些创业也好，创新也好，这个苗头哈，这样的一个想法最早是什么时候有雏形的？ 我原来呢，在2014年的时候，因为我原来从事这个基建的工作， 嗯， 做一些测量测绘的一些这个基础的工作，做一些服务。在2014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我的记忆当中呢，刚刚从3G，从2G到3G，3G那时候也很火，4G呢陆陆续续也刚出来。 是。 这时候呢，这个我也感觉到这个互联网的变化，从这个原来的认知无知到现在的认知，甚至呢大家每个人对互联网都充满了这个觉得提高效率，充满了一个对未来的可期可盼的一个状态。 嗯， 所以说我自身呢，我就在想能不能利用我的一些专业能去和互联网同步，去提高效率，去能让这个人做的事情让机器让感知来去做。 嗯， 基于这个的前提，我就想到用什么样的技术去能推动整个这个社会的往前的发展，尽一点微薄之力吧。 嗯， 也是调研了一些国外的、国内的一些这个很大的一些同行也好，或者是觉得自己的从业经历这些年的从业经历的感觉也好，就是萌生了一个这种想法。 嗯， 当时2014年创业的时候呢，这种想法。嗯，不是很成熟， 不是很清晰 啊， 或者说是 对、 嗯、 这个随着这个大的环境的改善，比如说这个4G 的技术的普及， 嗯， 还有从互联网到物联网的这个时代的转变， 嗯， 我们这个这种想法，创业的想法呢，就逐步的去落地， 哎， 啊，就这么一个过程。 嗯、是刘总说到、嗯，其实最开始的这种萌芽的一个想法呢，是觉得首先嗅到了这个互联网发展的一个机遇啊。你看2014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不管是3G向4G迈，还是可能有一些苗头了，觉得这个互联网已经开始改变人类的生活了。所以您觉得想，哎，是不是人做的事情能够让机器来做？同时依托于您20多年在传统这种基建领域，比如测绘专业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啊。希望能够让一些新技术给自己的老经验赋能，于是有了这种想法。但是呢，创业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是需要硬件条件不断的发展。比如说谁也没想到可能不到7年的时间，现在就是 5G 已经大阔步的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能未来更短的时间之内 6G 就要到了。所以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同时呢也给像刘洋这样的想要创业的这些人哈提供了一些机遇。但我在这儿也想再追问一下，您提到最开始想的是人做的事情能不能有一部分让机器来做，如果具体到我们的这个领域，我们是希望把人做的哪一部分的事情，针对城市风险预估啊，然后评判啊，人做的哪一部分的事情可以交给机器来做，又得依托什么样的前提才能实现机器来帮我们做这些事情 啊？好的，这个就是我还是回到我们城市医生上。 嗯， 我们这个医生呢，用这个医生来比喻我们呢，我觉得还是现在来说比较恰当的。 嗯， 这个医生看病呢，分内科和外科。 是， 同样我们的公共构筑物呢，也是大家看得到的，这个地方可能有问题的，这是用眼看得到的。 嗯， 还有一部分呢是看不到的，需要做体检。原来的时候的方式呢，体检我可能要用人拉着机器去这个主动的去找一些隐患点。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的既然是医生，你的内科外科都要懂， 嗯， 就相当于是我们从这个外观的感知上，从外观的这个直接能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利用了一些图像的技术去自动的去识别， 嗯， 这些病害的发生点。利用一些传感器埋入到我这个感知的物体里边，去这感知物体的长期的一个变化趋势。 嗯， 通过专业的知识，通过土木啊、力学啊这些专业知识做一些分析，从而得到了这个一个判定，也就相当于我们的诊断报告。 是， 通过诊断报告呢，得出来未来的一个趋势，你是健康需要治理，还是需要去怎么应用， 或者说是你可能需要每半年检查一次，每一年检查一次。 对对对， 啊，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些原始的一些数据。 外科可能是 肉眼可见的啊，这样的一些风险我们需要靠机器然后去给它评估。内科呢，就是我们可能需要把一些传感器放置在想要去测试的这样的一些装置或者是一些城市建设当中，然后呢去依托我们的机器设备和技术做一个最后的图像分析，也就是所谓的这个体检报告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对， 那我接下来也想请刘总给我们再说一说，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把人做的一部分事情交给机器，以前我们靠传统的人力的测绘大概的这个工作量是什么样子，工作场景是什么样，那现在您依托新技术实现的工作场景又是什么？ 以前传统的工作方式呢，就是因为人的这个时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说每天可能工作八小时你就很已经很疲劳了，但是你的工作的区域呢还是受到限制的，所以说呢用这种新的技术加互联网的这种技术呢，它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代替人的工作。我们有一套分析的软件，在这24小时的不间断的工作当中，因为机器相当于我说的机器就是相当于一个互联网的以互联网为载体的一个感知的一个传感器，用这种传感器的技术呢可以实现24小时不间断的去采集去获取去诊断，这样呢就把人的8小时变成了人的24小时都是在休息状态，这样呢就把这个效率提升上来了。 是我们传统依靠人力有时间空间的限制，同时也有人体力极限的限制，是吧？太疲劳了，我们可能工作效率也会下降，但是现在把这一部分体力活然后交给我们的机器啊，或者更专业的这种收集数据的这种工作交给我们的机器，那人呢可能就把我们更擅长的分析数据啊，然后给它形成一个判断的一个这个报告啊，这是人更擅长或者说我们可以更高效的去完成的一部分，实现一个机器和人的通力合作。那么刚才呢我们是跟北京东方中恒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刘洋刘总呢了解了这家企业到底在做什么事情，而且也说到了现在北京呢在未来的这个发展当中提到了数字经济对于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性，其实很多企业也在依托互联网这样的一个红利，依托这些新的数据在实现为城市更好的服务。那非常感谢刘洋刘总做客我们今天的科创中国，谢谢您。节目上半段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您在一小段片花半点之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科创面对面下半段更加精彩的访谈内容，一会儿见。 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200万粉丝福利来了！2021年8月17号上午10点06分，京津冀之声 FM1006 官方微博粉丝突破200万，这是继8月12号实现百万粉丝突破后，再次赢得百万粉丝支持。京津冀之声举办回馈抽奖活动，应网友和听众的要求，京津冀之声200万粉丝抽奖活动时限将延长，昨晚8点到今天中午12点进行第一轮抽奖，凡在这一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50只加2份神秘礼物。第二轮抽奖从今天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进行，在这个时间段内参与转发加评论的网友将有机会参与抽奖，10位幸运网友将获赠带有京津冀之声 logo 的医用口罩30只加2份神秘礼物。详细情况敬请登录官方微博京津冀之声 FM1006 查询。协同百万之声迈向美好生活，京津冀之声。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持久责任，医疗救助，爱心助学，扶老助老，急难救助，党员帮扶，慈善建设，传承百年红色基因，助力慈善为民办实事。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技改变生活，创新创造未来，服务中国制造，共享产业价值。欢迎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科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100.6京津冀之声正在为大家播出的科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燕。在我们今天的科创面对面的环节，我们要和大家呢一起讨论的话题呀，跟现在这种智能仓储是有关系的。现在电商的迅猛发展呢，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也有了飞速的突破，比如物流仓储产业。那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科创项目和故事的企业呢，北京边端科技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是一家 AI 与边缘计算技术驱动的技术型科技公司，他们做的事情呢是致力去连接升级全球仓储基础设施，以及打造高效智能云仓自动化仓储平台，通过自建云仓和对现有仓储资源的一个整合改造，也为电商呢提供一个智能仓储，还有包括一键代发、退货管理等优质的电商物流服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会好奇啊，说到底什么是智能仓储啊？包括里面提到的自建云仓，以及对现有仓储资源怎么样进行整合改造。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北京边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兼 CEO 王世宇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话题。欢迎王总，您好。 您好，您好，大家好。 欢迎王总做客我们的科创中国之科创面对面，跟我们一起来聊聊边端科技啊这些年在做的这种科技创新的一些事情。公司的目标呢是打造适用于爆款发货的云仓智能仓储系统。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下名词解释哈，就是什么是云仓智能仓储，包括我们怎么样去实现一个系统操作，先给大家梳理一下这个脉络好吗？ 好的，好的。其实云仓这个概念呢，可能老百姓们听起来可能还是比较陌生的啊。但是其实这个概念呢，已经并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了。云仓已经在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很多这种仓储的这种领域里面已经广泛的已经在应用了。所谓云仓呢，大家可能可以想象出来啊，云仓就是在云中的一个仓库。它的从名词上大概是这么理解的， 漂浮在天上的仓库， 对，漂浮在天上的一个仓库。但其实呢，其实云仓的概念就是你并不就是对于就使用仓库的这种人来说，就比如说您有一批货物想存起来，但是你并不需要知道这个货物到底存在的具体的是哪个仓库。它可能会是在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一个实体的仓库，但是你并不需要知道它在哪。但是呢，你可以在你的手机上或者在你的电脑上能够看到你的货物是存在这里的，就是可以在线上可见的这样的一个仓库，一个虚拟的仓库的一个实体。这个就是大概的云仓。云仓主要解决的什么问题呢？其实也是刚才您提到就是爆款发货的问题。就是由于现在其实是电商是一个不断的一个演变一个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感觉到，其实在现在来讲，这个电商已经又往前进化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阶段。 怎么说？ 因为传统的电商呢，就是我们大家可能很熟悉的，就是大家打开淘宝，打开类似这样的一些电商平台去搜索你想买的商品。然后呢，你会从弹出的各个商家的这种商品目录里面去选择你想要的这样的一个商品。然后比个价钱，然后下单。那这个是我们大家所有的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电商的一种流程吧。但是由于像疫情的这个爆发，导致就像从去年开始吧，直播电商相当火爆，就是大家可能会经常在刷抖音的过程当中会弹出一个你非常想买，而且价钱就便宜到你无法接受的这样的一个商品，你可能就忍不住就直接就下单了。 是。 或者呢就是对，或者呢很多就是包括我的父母这一代人，他们在每天都去拼多多去刷一些单，去买一些商品，这个可能 在我们来讲都可能不太能够理解的一些消费行为。我觉得这都是一些电商业的一个进化，一个不断的一个演变。 您提到了说可能是比如说直播的这种方式，我们说2020年是被称为直播元年哈，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再加上一些硬件技术的这种爆发，然后同时您也提到了可能用大家想不到的一个价钱就能买到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很多朋友还好奇说，你看我就买个这个10块8块的东西，他还给我免邮，他这邮费自己还得贴，这商家还能挣钱吗？大家觉得这价格真的是越来越低了。 对，这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商业机会，就是说从整个电商的演变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而传统的这种为电商服务的基础设施，比如说物流，比如说仓储，这样的一些基础设施可能已经不太适合就是这种新型的电商的这种发展。所以呢我们才想做这样的一个适合于爆款发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仓储平台。这也是我们主要想做这件事情的一个初衷吧。 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谈一谈它的优势？您说了这种传统的仓储，我们大概理解就是你必须有一个地儿，得有一个这个大型的一个这个仓库来保存您的这些货物，这些是不是都是需要用到的成本？那么我们现在把这个仓库虚拟化，把它上云，那这东西保存在哪儿呢？怎么保存呢？它这个成本是会大幅下降吗？ 我从另一个方面来解释您这个问题啊，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一下。就比如说您是一个商家，您是一个这个电商平台的一个商家， 嗯， 然后您之前呢可能就是从事这种电商服务的时候呢，可能您只有在双11或者618这样的电商这个促销的这种节日的时候，可能才会有非常大的这种成交的订单， 嗯， 然后来进行发货。所以平时呢可能你每天只需要发几单或者几十单或者几百单就差不多， 基本上 是一天的这个流量就够了， 有规律的哈，基本上 有规律的，对， 嗯， 所以可能你只需要提前比如说1-2个月去准备你的双11的这种促销的商品价格，还有你后面的这种配套的打包啊，然后发货呀，这样的一系列的这个就是电商后面的这样的一些基础流程， 嗯， 可能你就可以完成你的这个就是每年的这样的一个电商销售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由于随着整个电商的不断的演进，你的直播电商开始了以后，你可能每周都有一次直播，或者有一次大播，这次大播以后会给你带来可能这一天的流量可能就直接过万件的这种成交订单。 基本上天天都是购物节了。 对，天天都是购物节。所以你可能会发现，就是你原来可能你只需要2个人来管仓库啊，每天把货出出来然后打包就够了，就可以应付这一天的所有的工作了。但是你发现好像天天都是购物节之后，你这个2个人肯定忙不过来了，因为1万件货呀，你想象一下，我今天要出一万件这个商品，要出货1万件商品哦， 嗯， 然后除了出库，除了打包，除了这个贴标签，这个可能你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仓库管理人员要疯掉，可能你的这个老板都要亲自下场去参与到这种打包的过程当中。 老板一方面觉得，哎呀，我这销量太好了，哎呀，我这挣着钱了，但一方面又太痛苦了，太累了，是吧？ 对，而且如果比如说像那个一些直播电商，比如说拼多多啊，或者是一些这种平台，电商平台， 嗯， 你如果不能够按照承诺的这个时间把货发出去，那你可能就会可能要面对的就是平台对电商商家的这样的一个罚款， 嗯， 或者是一些惩罚。那你可能会遇到的情况是，你这一天的直播可以带来上万件或者几十万件的这个订单的销售，但是你的退单率越高，就是你货发不出去， 嗯， 那你就会退掉可能30%-50%的订单， 就是你这速度赶不上，你可能后续麻烦事儿很多， 麻烦事儿很多，而且你的退单率高，那你可能你整个电商的信誉度就会下降， 是， 而且你的退单率高，而且如果你的这个订单很多，你的包装你的各方面如果出现一些疏忽，那你后面的售后的这种问题就会更多，哎，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帮助这些电商的商家，因为他们比如说他们并不需要自己去扩大就是发货啊理货啊这样的一些这些人员的投入， 嗯， 他们只需要把这样的一些商品放在比如说我们已经为他 建好的这种智能的高效的这种仓库里，那它直接从电商平台上接到了订单，那我们的系统也同时会捕获到它的这些订单信息，那我的系统就会自动的帮它完成所有的出库这种工作，包括出库啊、贴标签啊、打包啊，就包括在这个包装里面放一些小礼品啊，放一些奖券啊什么这样的一些工作，我们都可以帮他来完成。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 哎，就是商家你只需要接单就好了，你接的单越多你越开心，那后续的这些事儿呢是由咱们来给他提供相应的这种发货呀，包括这种商品怎么打包啊，这些服务的是由我们后续来给他完成，而且能保证他的时效性。 对，我们现在目前在规划的仓库的话，可以一个小仓库，一个可能大概在1-2000平米的这样的一个仓库，就可以做到每天发货30000件的这样的一个发货数量，就是单件发货超过30000件，发货效率可能是大部分这一种仓库是无法实现的了。 哎，刚才王总给我们说到了，就是现在能够实现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为什么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那背后我们到底依托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技术？那接下来的时间也请您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前面只是给大家做了一些概念的梳理，而且把这个场景化哈，就放在我们的身边，也让大家能够理解到为什么现在我们可以用那么便宜的价钱买到相对这个速度又快的这种发货，还有包括我们的这种服务。那这背后可能就跟我们现在这种很多的传统仓储已经变成了更智能化的，或者这种效率更高的、更专业的这种仓储服务。边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 AI 与边缘计算技术驱动的技术型科技公司，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咱们的技术优势到底是什么？那依托什么样的技术能够实现刚才您说到的，咱们用不大的面积这样的一个仓库就能实现大量的这种我们说商品的这种发货和存储这样的一些业务？ 我们也是一个就是初创型的公司，那我们也主要是通过我们的技术去改进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仓储形式。我们边端科技来说，就刚才您也提到，我们主要是人工智能与边缘计算这样的一个两个我们的一个核心技术的优势。人工智能我想大家已经不陌生的这样的一个概念了， 热词 儿，对，也很热的一个词儿了。那边缘计算可能大家都还不是太熟悉的这样的一个词，一个名词吧。边缘计算呢，其实是就是伴随着 5G 这样的一个概念而逐渐会变得很热门的这样的一个名词。也就是传统的话，我们可能更加理解云计算，就是把所有的计算的这种算力全部都放在云端这样的一种形态，包括云存储啊、云计算啊，这个可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但是随着 5G 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可能这种传输的速度，可能这样的一个实时性会变得更加快了以后呢，可能原来的传统的以云计算为主的这样的一种计算的体系呢，就会发生一些变化。那更多的运算呢，可能会从云端会放在边缘端。那边缘端呢，可能我们大家理解的就是离手可能在你的手机端，或者离手机更近的你的路由器的这一个部分。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端。就我们管边缘叫做就是近物端，就物就是物联网的物。或者是大家这一个可能一个智能的灯啊，一个智能的空调啊，这个都可能算是一个物联网的节点。那边缘端呢，就是离这种物联网的节点更近的这一个端。 听起来它比云端距离我们更近，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点会更广泛。 对，它的点数会非常多，它的场景也会非常多。那通过把云计算分出一部分计算的这种算力放在边缘端，就可以使这样的很多的场景能够发挥，就它的智能化的这个水平就会大大的提升。这个也是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一个智能仓储系统的一个核心的优势吧。就我们会让我们的机器人上面拥有更多的算力，会让它呢能够具备更多的智能的功能，然后从而提升整个这个机器人系统的边缘智能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这是我们两方面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技术吧。然后除了这个以外的话呢，因为我们做的是智能仓储，然后智能仓储的话，我们主要还有两个，这就是 针对这样的一套智能仓储系统呢，我们还有两个核心的技术。就一套呢，就是我们做的这个智能仓储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可以自己，就是一个机器人，它是可以自己往货架上爬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自主攀爬技术的这样的一套一个机器人系统。然后另外呢，就是结合我们边缘计算的能力，我们打造了一套具有蜂群智能的算法。这套算法呢，也是在我们机器人的这个边缘端来运行的，从而会更智能的去打造这样的一套仓储系统。 创未来，造世界，欢迎继续收听科创中国。 刚才呢，王总给我们解释了公司的核心技术，其实首先依托于 AI， 就是我们说的人工智能。我们如果再把它具象化一点，就是机器人来给我们仓储的这个空间和环境提供工作和服务，它是我们主要依靠的这种服务力量。然后另外我们还有依靠这种边缘计算技术，把它跟人工智能相结合。刚才您也提到了边端科技有限公司在做的这些产品，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是一些技术优势和理念。在智能仓储方面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场景？如何依托自主攀爬的这种机器人，以及刚才您提到的这种智能蜂群技术，来实现我们的高效仓储和发货这样的能力？它到底有几个要素？这些要素背后又体现了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核心？咱们从产品端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工作场景好吗？ 我们首先是我们打造的是一套立体库的一个智能仓储系统。所谓立体库呢，它就是可以充分的利用整个仓库的垂直空间，然后来存储货物的这样的一个仓库的一种形态。然后我们的立体库呢，也是一套智能的立体库。刚才我们也解释过，我们通过我们自主攀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打造的一个机器人，它可以自己往这个立体库的货架上进行攀爬，然后来取货，最终来实现整个这个立体库的一个智能系统。立体库呢，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概念啊，其实可能大部分的这种仓库的厂房呢，它的空间都是非常高的。一般的这个仓库厂房，它的高度呢可能都会在12米以上。这样的话呢，就是如果我们只做一些货架，这个货架的高度可能是我们人能够得到的，大概最高也就在2米左右吧。那这样的话呢，我们整个这个仓库会有非常大的垂直的空间是浪费的，可能有比如说10米左右的这个垂直空间是没有存货物的， 而是在 存空气。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大家比如去过像宜家家居这样的卖场，它有一个一层特别大的一个自主提货空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个高度其实很高了，有些码在最高层的货架上面的货物，你靠人搭梯子或者人力去拿其实是不方便的，是吧？ 没错没错。 对， 所以立体库的话可以充分的利用仓库的这个面积。而我们调研整个市场的这个时候发现呢，就是其实大部分的这个仓库，它的这个整个运营成本当中的 80% 是来自于它的仓库租金。所以如果能够更充分的利用仓库的这个垂直空间，能够存更多的货物的话，其实对于整个仓库的整个运营成本是有一个非常大程度的下降的。这也是我们去打造这样的一套自主攀爬的机器人的立体库系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单位面积我放的货物越多，其实我的经济成本是越低的。 对的对的。 我们现在能够达到比如说这货架是顶天了吗？ 对，我们可以做到任意的高度吧，就是我们一般的设计呢是希望能达到10米高的货架。但是随着可能你的仓库的这个垂直空间可能会更高，比如说我们做到20米的货架也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攀爬机器人的这个造型大概是什么样？因为我们知道机器人其实它根据自己的功能，它的造型可以各种各样，五花八门。 对的。 我们的攀爬机器人它大概长什么样？它是靠什么样的力量进行攀爬，在货架上攀爬的？ 它长得更像是一个车，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其实是一个两栖的这样的一种机器人，它可以在地面上用它的轮子进行行走。它同时呢可以沿着货架的轨道然后向上攀爬，所以它是一个可以在地面上和垂直空间里面两栖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 有点像蜘蛛侠。 有点像 是， 但是大家可能看它的话更像是一辆车。 那 平时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一辆 一个理货的一个机器人小车。 嗯，大概多大呢？ 嗯，我们的尺寸呢大概在600毫米乘以700毫米，就大概就是半个平方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尺寸吧。 但其实它并不大，但是它可以实现攀爬，然后克服地球引力爬到架子上面。嗯，那它取货是依靠什么来取呢？ 我们有专门的设计的一个机械手臂，这个机械手臂可能跟大家理解的人的手臂还是有一定差距的，它更像是一个伸缩的一个托盘儿。然后它把这个机械手臂伸出去，然后把货架当中的货箱然后取出来。取回到他的这个机器人的这个身体内部，然后再下到货架下面， 嗯， 来最终完成一个取货或者放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啊，我理解他可能要对这个货物负责，我得平稳的，然后非常有保护性的把它安全的拿到地面上，所以他要用这样的一个托盘的方式，然后再放到这个机器设备的体内，然后放到这个平面当中来。 对。对，是这样。 那它实现的重量抓取有要求吗？比如说是很重的货物，它都可以靠它这个机械手臂来抓取吗？ 对，它对重量还是有一定要求的，因为我们做的这个机器人，您刚才也大概说了，它并不是很大， 嗯， 所以它可能并不能驮太重的货物。我们目前的设计呢，它的这个就是承货的能力呢，大概在40公斤，也就是说40公斤左右的货物，它是可以把它。驮就是给它驮到这个立体货架上去， 极限就是40公斤，这以内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 哎，这是从这个人工智能 AI 的角度。那另外从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边缘计算技术驱动的这个角度，怎么样帮助它实现高效？我们的这些个边缘计算的这些点，进物点，就刚才您提到的， 嗯， 都分布在什么地方，能够让它更准确的去拿到我的货，然后把这个货进行下一步的分发工作。 OK， 我们的立体库的货架呢，其实就是一个架子。这个架子是不用通电的，也就是说这个架子是没有生命的，它也没有灯。 嗯， 然后整个立体库的这个场景，它是一个无灯的场景，当然也会很节能。对，它是黑的， 哦， 它很节能，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个碳排放还是有很高的要求的，尤其是我们国家的接下来的一系列的规划里面，所以我们也在设计这套系统的时候考虑到节能的因素。 嗯， 对，所以呢，我们货架是不供电的，它是死的。那所以我所有的智能的这种功能全部集中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机器人的小车上，所以我们会在这个机器人小车上呢去安装非常多的智能传感器，包括我们的边缘计算的这种智能控制器，来进行所有的这样的一些智能的操作。我举一个例子啊，因为其实任何一个这种机器人也好，机器设备也好，它都是一个机器。就跟汽车一样，你需要定期的去保养， 嗯， 然后机器人也是这样的，它也需要定期的维护和保养，否则它也会坏。那我们应用边缘计算技术的话呢，我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更加智能，也就是说这个机器人它会自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该要保养了，而去保养哪一个零件，这个它都是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智能系统来自我进行一个可预测性的维护 啊，就是相当于人，比如我今天头疼感冒了，我知道去看医院去挂哪个科室，然后去找谁求助。机器人也是这样，发现自己哪儿不对劲了，它可以主动去寻求帮助。 它可能会更厉害一些，就是比如说，它发现自己的某一个部件可能运行在一个比较临界，就是坏的一个临界的状态的时候。他可能会直接通知我的系统，去帮他订购一个配件， 嗯， 然后去预约这个工程师进行维护， 嗯， 他都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那这也是通过我们去增加更多的智能传感器来实现的一种边缘智能的功能。 嗯，预测性维护可以帮助他更好的进行这种周期性的保养， 就是它可以使整个的生产是连续的，也就是说整个的这种仓库的出入库的这种系统。可以不会因为一两个机器人的这种坏了需要维修了，而导致整个仓库的这种运营能力的下降。 嗯，就是机器人不会请病假，对吧？ 对对对， 嗯， 没错。这是一方面，然后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给机器人增加了眼睛，增加了更多的这种触感的这种装置。因为其实做仓库大家可能很头疼的一件事就是盘库，就是你的仓库里到底有多少货物和你的系统里到底能不能对得上。 嗯， 这个盘库的工作呢也是非常